文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咁啊，第二節啦，呢節咧亦都系同電影有關啦，咁但系一個相當之都系講幾 controversial 啊， 爭議嘅新聞啦，就事源咧就啲唔知點解今即系呢幾個呢一個月咧就重新挑起一部喺七十年代相當著名嘅電影，就叫做《巴黎的最後的探戈》，就話咧嗰當其時咧呢個女主角咧就拍一場戲嘅時候咧，實際上係俾人強姦咗嘅。即係這個字眼都係相當之到而家都相當之曖昧啦。咁呢套戲咧，即係我要講個前因後果，因為我當其時我哋喺戲院嗱，就係、是、這個場景嚇。咁、當其時我哋喺戲院睇，我唔知道阿滿叔係唔係啊？ 我係院睇， 我喺海運睇嘅。 係院睇。 咁就嗰個 佢做嘅香港做嘅又做嘅，雖然禁咗一段時間，後屘又做。 係啦係啦係啦，就嗰、那個、原因咧，就因為當其。大家知道啦，我哋要交代前因後果先，因為而家即係啲如果後生一輩咧，唔知道當其個社會氣氛啊。第一樣當其睇鹹片咧就好難嘅，就冇因為冇 DVD 啦，亦都冇錄影帶啦，冇互聯網啦嚇。咁、你睇鹹片咧就喺戲院睇噶嘛。咁、但係咧當其時開始呢個電影嘅制度咧就開始形成，即係啊呢啲片咁佢個電影嘅尺度佢上唔上到咧？咁又有冇所謂呢啲色情裸露嘅問題咧？咁樣咁當然好似都未有三級片呢個制度， 未有 呢個制度。 初時係禁咗出戲 嘅，係嘛？初時係禁咗出戲嘅。咁禁嘅戲嘅原因就因為入邊有一場戲咧，就係、涉及到而家喺畫面見到呢個事情啦。就係、個男主角阿林伯馬林伯恩道咧，就去雞姦嗰個女主角，就係 Mary Schneider。咁、那個戲個古仔係劇情方面需要呢樣嘢嘅嚇，劇情方面呢樣嘢。但問題咧就係事後咧好多年之後咧，個女主角咧就投訴，就可能佢亦都喺因為呢套電影嘅演出咧，特別係呢個場景入邊咧，佢受到一個身心嘅 創傷啊， 咁佢就喺2011年過身嘅啦。咁佢臨死前咧都即係帶住呢一個即係問題走嘅。咁馬雲伯恩道大家知道啦，就即係著名演員，咁亦都係過身啦。咁到佢後期其實都有少懷疑佢精神有問題嚇、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咧，就咩咧？有三個演員同場演出嘅、就佢啦，馬雲伯恩道啦，羅伯迪尼魯啦，同埋 Evan Norton 嚇、三個都好好戲嘅演員。咁嗰個戲咧，佢係點樣係喺個片倉度咧？就淨係著件上身嘅。下身是裸體的，咁佢點解要咁做？就是、因為佢唔俾個導演影到佢全身，因為太肥啊嘛。嗱，咁呢啲去到即係，就算你無論啲咩幾勁嘅，咪同場嗰其他兩人咪淨揾粗口鬧佢咯。啊，咁但係佢呢啲冇辦法㗎啦，因為佢一個演員去到神級咧，佢做乜都得㗎啦。 萬萬都係神嚟㗎， 神嚟㗎，神嚟㗎。咁咧就呢個戲咧。即係呢、這個拍嘅呢個場面咧，就當其時佢所知咧，就係喺佢呢個女主角嘅肛門嗰度咧，就塞咗啲牛油喺度。咁、咧、那個男演員馬雲伯恩道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強姦佢嘅。咁、但係咧呢、這個一般嚟講咧，如果以我哋對電影嘅理解咧，就冇理唔需要咧真做嘅。但係咧。而家事後講咧， 個導演同埋個演員都係真做嘅， 默契有默契， 有默契咁做嘅。咦，好似聽講話連個導演都有份啊！ 佢咁樣嘅，佢嗰、那個佢有講翻出，而家流事又透翻出嚟咧，就係馬雲伯樂同阿 Bertolucci 咧。就有眼神接觸嘅，望到牛油之後咧，跟住大家醒目，嚟啊嚟啊，就做咗呢樣嘢，咁樣就真係現場真係做咗呢樣嘢出嚟，真係好。而家講又好冇道德啦，係嘛？但係當日咧，一個大導演，一個大明星、大演員啊， 咪恰嗰個女演員啊嘛， 女演員 啊，佢即係兩個人個名氣都好大噶嘛， 好大噶嘛。 啊，Bertolucci喺我哋嗰個年代嚟講係意大利神級導演， 神級導演噶啦，神級導演。 就呢部戲咧，就唔係我自己最中意嗰一部戲嚟嘅嚇。咁 佢拍過好多好戲噶，不都好。 咁亦都唔會係最後的皇帝溥儀啊。咁嗰套戲我其實我麻麻地嘅啫。但係咧喺呢個之前咧，其實佢係歐洲嘅藝術電影嘅第一線藝術，第一線第一線藝術呢個藝術電 影。都好似好有名。 咁佢師傅就拍上你嚟啦，亦都係相當之。我同你一睇過呢個沙魯啦， 沙魯真係嗰、那個嗰、那個仲得人驚，嗰、那個係一個無產階級嘅無神主義者，真係又有無神主義者，又無產階級喎，又共產黨徒，乜都加埋撈埋嘅， 係啊， 撈埋曬。 唔係佢都左派㗎，啊，佢都係 佢到你自己左派， 左派嚟㗎嘛， 一部革命之前㗎嘛，係 啊，嗰部就最好啦，啊 ，Before the Revolution 係嘛， 革命之前， 仲有1900啦， 1900啦，嗰啲真係傑史詩啊，係啊，史詩傑作啊，真係嗰啲啊。 咁佢拍過呢一套戲嘅時候咧，其實就講一個喺巴黎入邊一個好精神苦悶嘅中，即係阿伯啦嚇。咁套戲本身我睇嗰時都相當之 depressing 嘅，啊，就我又記得咧，就當其時個反應係點樣？啲人咧係慕名咧就睇呢場戲嚟入場嘅。咁但係成套戲好僥倖，啲人覺得。同埋睇嗰場戲嗰啲人睇唔到啲咩，因為同今日你所想像嗰三級片或者即係甚至四仔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你就淨係見到好似 意識問題啫， 意識問題。但 係 嗰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你係咁，點解要去嗰、那個 真做啦？ 點解要真做咧？冇咁必要嘛。嗱，咁佢有解釋嘅，佢有解釋嘅，佢話係咩咧？佢話係要嗰個女演員。有唔係扮出嚟？ 係啊，要估唔到 嘅。要佢真係有呢種咁嘅 feeling， 感 被屈辱， 咪又被屈辱嘅喎。 被 即係佢唔係演出嚟啊！佢真係要佢真 嘅，係要佢真嘅。 即係有啲好似香港 嗱，佢都有講埋話 ，I don't want Maria to act 啊嘛。佢唔係要佢唔係要佢演出喎，佢係要佢真係嗰種有嗰種感情喺度喎。咁我覺得咧，呢個咧就真係真係值得討論嘅， 值得討論嚇。 但係即係我諗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其實呢件事唔係而家先至講噶啦，喺影圈入邊都 傳咗好耐， 傳咗好耐嘅。咁但係近排咧就炒翻出嚟啦嚇。咁呢個問題咧就我自己就有覺得有少少曖昧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你話涉及呢場戲，當然即係大家都唔同意啦。但係咧，譬如導演要求嗰個演員，佢唔係用演技演出嚟，而係嗰種。真實的感覺咧，呢個就係美國嗰個科幻演技嗰個精髓嚟噶嘛嚇。咁我記得咧有一個即係例子係咩咧咁樣嗱，同呢個唔可以相提並論嘅，但係即係我只不過就係、是《阿飛正傳》咧有一場戲咧，就王家衞要阿劉嘉玲抹地啊嚇。嗰、那個 take 聽講我嗰、那個 take 係40多次。咁佢嗰個心理解釋就咩？王家衞就唔係想阿劉嘉玲純粹抹地咁簡單。佢係要真係佢要喺個鏡頭面前出到嗰種好攰嘅感覺，咁所以真係搞到佢好攰。咁你話即係個導演有咁嘅要求，咁喺佢嗰個角度嚟講，佢即係有咁嘅理由咁做。但係如果你話去到一個話即係強姦你係要真做，或者你吸毒係咪要真做咧？呢個真係一條界線嗰度嚇。咁另外一部 Nicolas Cage 嗰個咧，就聽講話阿何秀導演真係佢吸毒嘅，佢真係吸毒嚇。咁即係呢啲去到呢啲，我覺得就喺嗰個道德上面一個相當之模糊嘅界線啦。 狂做一做，而家都未有定論啊。 係啊係啊嚇。咁唔通你話你做每一個嘅即係橋段或者每一個嘅故事，你都係真嚟做翻嗰樣嘢，我覺得真係 等於你做妓女係咪真係 有人試過？有人真係試過，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做出嚟個效果係可以？ 譬如你講個 你做演的導遊真的吸毒， 是啦，你咪真的吸毒呢，你同埋吸毒到好似咁樣咧，係嘛？始終有一個距離喺度噶嘛。咁但係上個禮拜我同阿紀圖去做嗰個節目嘅時候咧，就亦都涉及到咧阿李安部新片啦，你提過啦。咁佢睇咗嗰個原裝版本嘅，佢話而家如果你拍到咧，去到即係200多格，係個演員真係要去到咁樣，因為佢原來真係睇到出嚟嘅。嚇，譬如你嗰個面色變嗰度咧，咁你將來如果你個拍攝嗰個技術水平去到，如果係咁嘅時候，啲演員係咪話 係啊，真到不得了， 真到不得了咧？咁呢、這個即係我覺得真係大家要諗清楚咯嚇。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戲圈嘅問題啦。咁而家貝特魯奇佢未死，咁佢仲要出嚟咗去即係解話咧，我覺得有少少即係不適當啦。 但係呢樣嘢咧，佢。太 controversial 咗，佢逼我諗佢臨死之前都要搞掂呢單嘢。 要搞掂呢樣，我諗佢就瓜噶啦，佢就 已經老噶啦。 係啦，佢前幾即係前十年都叫佢出嚟都要坐輪椅咯嚇。咁即係佢呢個做法喺呢部戲入邊咧，我覺得都係永遠唔會有一個標準答案嘅嚇嚇。同埋嗰條界線係咩咧？就係、是、會唔會其實呢兩條鬧？麻甩佬真係想搞嗰條呢個女演員咧，咁呢個有嗰個懷疑啊嘛，係嘛？如果你話哦，佢真係嗰個動機係出於要拍一場咁嘅戲咧，你都仲有得即係去鬧，但係而家就好懷疑嘅係兩條鹹濕佬，兩條猥瑣佬去做呢樣係嘛嚇？呢個即係冇得講啦。咁另外一個即係涉及到呢個問題嘅例子就咩咧？咁就當年咧有兩大演員咧就一齊演套戲，就叫 The Marathon Man啊。唔知納粹狂乜乜叉叉嘢啦 嚇，你 damned 唔係另一部嚟嘅，就係講阿德斯汀霍夫曼做一個咧 Marathon Man 啊 ，Marathon Man 嘛，就羅蘭士奧利花做嗰個德國納粹牙醫啊嘛，咁咧就俾人捉咗之後咧，咁阿德斯汀霍夫曼咧就有一場戲咧就講佢好攰啊，咁佢咧就嗰場戲咧就係佢之前做咩 preparation 咧，佢係真係跑馬拉松嚟。真係跑馬拉松跟住嚟，咁跟住咧，阿羅蘭士奧利花就話：Dustin，why don't you try acting？ 佢即係嗱，呢個就好體現到兩派演員對嗰個演技嘅唔同嘅 approach。係 啊， 羅蘭士奧利花嗰只咧就係英國嘅 演戲嘅， 佢係做舞台劇嘅。咁你任何嘅戲咧，佢唔係要將個感情投入。他就要做出那個效果出來的、德斯霍夫曼那隻很典型的那隻、就是、在 New York 學回來的那隻、Stanislavski、就是周星馳做那個什麼 史蒂芬萊夫斯基俄羅斯那些演技方法 第四夢牆 要演出來的 真的入曬你看到出來的嘛他那個就在那個戲裡面就表露到這個出來咯但是你說哪一個是好啲，我覺得就冇咁嘅必要要爭議嘅，係好視乎個演員本身嗰、那個。 唔係視乎嗰套戲嘅內個 nature 係乜嘢啦？有啲戲有啲係適合做呢種方法，有啲係另一種方法。 係啊。但係呢個問題，我諗佢貝洛魯奇都其實應該係早去交代嘅、就其實一個戲拍完之後，佢應該要去交代清楚成件事就唔係。 但係佢嗰陣時，嗰陣時上咗神台，亦都唔會做乜嘢啦。一捧到佢咁高嗰陣時就 係 攞好多獎，地位咁高啊嘛。 啊！ 即係佢連北京電影都可以拍嘅，拍呢個溥儀都可以去拍嘅。即係佢咁大把人投資佢拍戲啊嘛。 咁即係呢個我相信係佢作為一個導演嘅一個污點。 我嚟香港嘅呢個導演係好認真嘅，以前喺麥當勞拍戲，燒車，佢真係 真係燒車嘛。嗰、那個演員係驚，真係當其實係驚俾燒死㗎， 燒死㗎，係 啊， 焗住架車裏邊燒佢 啊！咁呢啲就係唔知啦，呢啲係為藝術而犧牲啦。好咁啊！我哋順帶亦都係去評價兩位即係鹹濕佬啦。第一個係馬蘭班道啦。咁我覺得咧就無可否認，佢係一個相當之犀利嘅 演員啊！ 演員嚟嘅， 我一定要推薦大家喺 YouTube 咧就睇到呢套戲噶啦，就係、是《欲望好街車》。 唉，冇得頂話，真係 佢嗰部戲演得真係好得不得了。 係啊，嗱，我哋但係有少遺憾咧，就係我哋冇咁嘅條件，當年睇佢做舞台劇。咁傳說咧就話佢做舞台劇嘅時候係黐咗線嘅， 即係做到，因為係連續成百一場上，係、啊、做到尾揾揸到斬人嘅，係啊， 嗰隻戲都係真係會令人發癲嘅，因為佢都個戲咧，後尾有一場戲係又係強姦戲嘅， 係啊，即係強姦嗰個老婆個家姐嘛，係嘛嚇啊，咁、那個編即係嗰個劇嘅作者就係 Tennessee Williams，Tennessee Williams 啊，亦都係一個相當之 即係好。好感人的一出電影，好感人的舞台劇。Woody Allen 拍咗啦，再重新拍過一次啊，最近啊，咪咯。 Woody Allen 拍《慾望家姐》 係啊，係咪？ 點解我唔知嘅？ 改咗個名 誒。唔係佢有冇玩佢先？佢係咪即係將入邊啲嘢扭轉？ 唔會唔會有重新再演繹一次。 哦， 當然係咩路好多，但係都好睇嘅。 係咩？我要揸車車先咧，我竟然係唔知呢件事啊。 好似Blue Jeremy 好似嘅。 係咩？即係啊！ 咁都拍得好好嘅，都好睇嘅，即係講兩 篇。Blue Jasmine 係嘛 ？Jasmine 嚇，咁都係講到啲姊妹啊、姊妹感情啊，同埋啲。 哦，原來佢攞獎喎呢個啊，即係有少少失禮喎，真係嚇。OK， 嗱咁就辦唔辦到咧？我哋如果純粹作為一個演員嚟講咧，真係有好多戲咧可以推薦俾大家。咁除咗《慾望家姐》，因為咧嗰套戲本身年代已久啦，咁而家嘅後生仔都聽講就唔中意睇呢啲戲嘅，因為佢黑白添啊。咁但係一部咧就一定要睇啦，就是《教父》。咁佢演教父嗰部咧又係《 教父》又演得好啦，現代啟示錄又演得好啦，部部戲都演得好嘅佢。 唔係咁，佢啲好多好差嘅，拍得好差嘅嚇。咁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演員嚟講咧，佢嗰個演技嘅方法咧，咁大家。真係要參考下嚇。咁至於貝托魯奇咧，我相信近年咧，其實已經唔係太多嘅電影學生認識佢啦。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意大利電影個沒落。就自佢之後咧，其實意大利導演我淨係記得一個人Nanni Moretti。咁但係嗰個都唔係叫做好犀利啦。 電影節界中放下。 間中放下啦，嚇！而家仲有拍戲咁，好似佢嚇。咁但係過咗佢之後，意大利電影咧就不及當年咧喺六七十年代完全。 即係以前帝釋家時代嗰啲咯，真係。 我好多個啦，嗱，你有好多個，當然好犀利。帝釋家已經去到好即係好前期噶啦。咁跟住仲有咩啊？Rossellini 啦，帕索尼尼啦。仲有 Visconti 啦， 安東尼奧尼啦， 安東尼奧尼啦， 仲有維斯康提啦，嚇你譬如你講，仲有。仲有就係咩費里尼嗱，咁好多個尼咧，你記到暈咁滯嘅，但係件件咧放喺今日咧都係大師級 神級噶啦，神級噶啦， 大師級。咁但係貝托魯奇咧，佢係喺呢一輩人入邊係稍為後生少少嘅。咁佢師傅咧就帕索尼尼啊。咁當其時咧，其實佢喺即係帕索尼尼最紅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做長記嘅，即係副導演加埋啲打雜咁樣。咁但係個打雜已經去到咁勁啦，所以嗰個年代啲即係幾犀利咧咁樣。咁對於佢嚟講咧，當年咧即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頭先我哋睇嗰幾部咧，譬如係《Before the Revolution》啦，咁嗰部係最精彩嘅。咁另外1900啦， 1900 咁後期稍微即係都好轟動同埋好爭議嘅咧，就係《La Luna》。就應該係涉及戀倫， 戀倫啦，戀母女媽媽人個女 仔，咁佢哋意大利人咧就意大利導演就唔知點解咧就好中意呢啲題材即係好偏風度咧。你喺荷里活，你基本上都冇條件去拍呢啲，喺嗰個年代冇條件拍呢啲嘅，甚至我咁今日都冇但係就唔知點解咧，去咗到咗80年代之後打後咧，成個意大利電影咧就唔知點解。完全唔知去咗邊度啊！ 真係陰公啊！ 咁當其時咧，意大利電影咧喺香港有好處點啊？可以放正常 啊！可以，以前冇所謂嘅。咁黑澤明電影咪當武俠片去拍掌影啫嘛。 羅生門我就喺戲院睇嘅。 係啊，好冇普通啫嘛。全部都起得上得搶得㗎。即係冇翻藝術片。commercial 片部部都唱得 咁，但係嗰個問題就是當其時嘅藝術片咧， 很多是三級的嘛，在我們這個年代來說，是吧？那就即係有佢嗰個招來嘅地方嘛， 有啲偏鋒嘢啊嘛， 偏鋒好多偏鋒嘢啊。咁另外一部咧，我相信亦都喺香港影響好大嘅《The Conformist》嚇。咁呢部就我喺電影節睇嘅嚇。咁簡單嚟講咧，如果 Bertolucci 如果佢死嗰日咧，其實我哋都應該做個回顧展， 要 嚇。咁至於咧，最後啲皇帝咧，其實我講我 覺得最差一部噶啦，咁啊，嗰啲當美國製作嘅啦，等我等意大利嗰個關係嘅啫。 但係嗰部就攞曬奧斯卡啦，攬曬啦嚇。咁好好笑嘅地方就係當年咧，佢公映咗冇幾耐，攞獎冇幾耐，我走去歐洲捷克啊，係成個書局咧，全部都係講呢個溥儀嘅書。我都唔知點解係捷克文添，我仲要點解會？ 就因為 Bertolucci 嘅名。 Bertolucci 就因為 Bertolucci 啦嚇嚇。咁就佢哋意大利咧啲導演咧，包括埋 Bertolucci 咧，佢哋揀女主角都相當之精彩嘅。咁其中一個咧就我印象都仲有嘅就係 Liv Taylor 啦。我唔記得套戲係講咩，講1968年嗰啲學生暴動噶嘛，係嘛？咁 Liv Taylor 咧就係一位即係我哋好中意聽嘅 Aerosmith 主音嘅歌手嘅女嚟嘅。嚇，咁佢即係嗰個主音歌手咧就都靚仔。咁佢生個女咧又係好鬼靚嘅，咁到而家我諗都仲係相當之咩啦嚇。咁但係好可惜咧，就意大利電影咧喺《貝塔雷奇》之後咧就冇啦嚇，冇啦。咁另外一部都值得提嘅就《The Shattering Sky》啦，有冇睇過？ 有睇過， 係嘛嚇？個作者 Paul Bowles 又係一個相當之即係重要嘅作家嚟啦嚇。咁簡單嚟講咧，其實佢即係好體現到咧嗰種歐洲導演啊。嗰種哇！你睇啲景， 佢視野真係犀利。 你睇啲景 真係， 哇！真係我頂啊！ 視野根本就係好高啊！ 當年仲有頭髮嘅 John McAvoy，John McAvoy 嚇。 咁呢部片咧，我相信我到而家都仲想睇翻嘅嚇，亦都係 啊！呢啲好好襟睇噶啦， 版本龍一啊，版本龍一做嘅 音樂 配樂嘅話，你睇呢啲景係嘛？ 白沙漠拍得好， 白沙漠啊嘛嚇。好啦，咁啊，澳門足咁啊，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咩可以同我哋講啊？ 可以講講 澳門 嗰個拉丁文化節啊，拉丁文化嘅巡遊。咁呢樣嘢咧，真係越搞越精彩，真係。佢呢樣嘢咧就澳門咧就佢推廣自己嗰個葡萄牙文嘅地位。咁呢樣嘢咧，一來北京政府係全力支持佢啦，咁佢亦都搏命推行啦。咁佢希望咧，點解要推廣葡萄牙文咧？就因為世界上最大嘅生意啊，巴西啊嘛。佢希望納到巴西嘅生意翻嚟做 咖啡。 咁你喺澳門插咗支旗喺度，喂，你總之同巴西做生意，揾嚟澳門啦咁樣。 喂，但係澳門個巴西嗰個又好似唔係太多喎，葡萄牙就多咗喎。 你即係表示話個經濟個 market 個地位啊，即係你佔咗個地位先。 嗱，你好簡單啦，如果巴西國家隊去澳門訪問，咁我哋實坐即係坐船去澳門睇噶嘛。 咁你即係表示話咧，你霸到嗰個葡萄牙魚嘅市場咧。就立咗一個巴西嘅市場，所以咧佢一直推廣呢個拉丁文化，澳門咗，咁樣佢直推廣翻嚟啦。其實咧就好易做啫嘛，唔係咁難啫嘛。拉丁文化好易，即係你揾幾個巴西女郎嚟著扎啲嘉年華會啦，喺街度行，跟住你學下佢，你做得幾？ 可唔可以喺澳門搞呢個嘉年華節咧？ 唔係佢咪做緊呢樣嘢咯。佢喺呢個巡遊又學，就你要做緊呢樣嘢啫嘛。跟住捧幾個聖像出嚟，東街遊又搞掂噶啦。即係意思話你每年改進少少，每年加啲嘢，每年加啲。你做咗十年八年，喂，已經係一個國際性嘅活動嚟嘅。佢今年咧120,000人喺度，喂，澳門咧40,000人流啫喎，街上面40-50萬人流，喂。即係有三個人， 唔係嗰啲都唔係澳門人嚟嘅。 咁你加咗十， 澳門人見到呢就走頭啦， 都唔係啲人睇嘅。 啊，加咗喺邊度搞先？ 咪通街行咧。 我知係成個澳門搞啊。 咁又佢行幾條主要。 喂，澳門唔係好多地方俾你行嘅咋？ 唔係，佢有個荷蘭園地區嗰個區域咧，都可以攞嚟加。 嗰度住啲人多得你唔少啊！ 唔係， 你一年一次啫嘛， 一年一次啊，真係。 喂，你譬如話你有啲賽車， 係啊， 做一個禮拜咧，咁都冇所謂啦。佢知道為個對整個社會好，生意好好啲，咁佢咪忍受一個禮拜咯。咁你一幾條街咁，佢咪忍受一日一日啫嘛。封街行咯。咁樣荷蘭園區啲嗰啲樓又好。又有啲西洋味好重嘅，咁樣咪俾佢行下咁樣咯。咁個巡遊咧，即係十幾萬人咧，真係好成功。咁樣越嚟越國際化。嗱，澳門而家搞好多國際嘅類型嘅大活動嘅。嗱，佢煙花表演啦，唯一個煙花唔係玩晚喎，佢成個禮拜喎，成七八日嘅喎。晚晚咁放煙花喎，不同國家放喎。 我都不是 太感受到，即老實說你說晚晚放，我真的覺得有少離了。 他因為為什麼呢？他有做生意的成分。 我知道， 你要走去放，你要做生意，你要做 demo 的嘛，就是澳門做 demo、 哦、就煙花的 demo。 是啊、 哦、明白了 那個國家就做 demo， 個個就立生意就在那裡做、哦、那個節就出現了嘛、哦啊， 即係佢嗰個其實係一個咩嚟啫 ？Low show 嚟嘅 ，low show 嚟嘅，做 showcase 啊 ，showcase 啊 ，showcase 做 demo 咁啊，你咪因為澳門有煙花個傳統產業嘅煙花嚟噶嘛， 係啊， 咁樣 佢嗰度拆曬啲咩？以前係十月初五街嘛，記得 唔係係氹仔有幾個工廠嘅， 係啊係啊， 咁而家啲工廠係改，即係香港嗰啲建築系學生有都有去改啊，改下啲工廠啊咁樣啲，即係一直係。利用啲工廠嚟做生意，即係宣傳啊！嗰啲工廠冇拆到嘅，保留喺度嘅。咁樣你希望仲好似學台灣咁做搞文化文， 即係嗰陣時煙廠啦， 文化創業咁樣，即係主要文化創業啦。咁樣佢一樣有做開呢種煙花生意嘅。咁樣佢咪 call 啲客嚟 ，call 啲全世界嘅公司嚟，喂，你嚟澳門放煙花。當做租 case 咁樣，嗰啲人咪去做生意，咪嚟澳門放咯。所以點解佢肯嚟放啫？唔使點政府俾錢嘅，因為嗰啲公司肯放啊嘛。 唔係呢個就去即係而家招來嗰個手法啦，因為亦都有足夠嘅條件嘅，因為你旅客多，你有足夠嘅。 同埋你澳門放啦，個環境好好，喺海度放，即係海。其實是一個湖嚟嘅，喺個湖度放，好正不得了。咁啲人又中意，咁樣又做咗生意，咁咪呢樣嘢咪做咗幾年啦，做咗成十年八載噶啦。可能超過十年添啊。咁而家搞嗰、那個拉丁文化節咧，又亦都搞咗成好多年噶啦。十年八載啦。 咁所以都係一個好適合嘅地方嚟。如果你話想，即係多啲接觸南歐嘅文化啦嚇。 嗱，今個禮拜又巴閉澳門又搞呢個電影節啦，又搞又放一輪電影咁樣，又有生意做啦。佢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佢認為咧，澳門咧個場地咧個地方城市咧適宜拍電影。係。咁於是全世界人又湧去澳門咧，就一來放下電影，二嚟揾下資金。亦都揾個機會咧，拍澳門拍電影。 佢嘅呢個 佢係獎勵你嘅， 好明顯呢個係喺個賭場嘅事業嘅基礎之下去發展出嚟啦。 佢簡單，好簡單。今次澳門嗰個電影節嘅主席咧就係阿洗米華，係好簡單啦，最簡單啦，即係佢做電影主席。咁你邊個真係揀有就？ 唔係啊，我哋雖然笑呀，但係咧佢近年咧佢哋搞呢個巴福斯咧，我頂啊！即係好多戲啦， 好似佢買好多片㗎。 係啊，買即係好嘅片，唔係話啊，你話洗米華啫個名啫，但係佢真係俾到即係一啲合適嘅人去管理呢間公司。 因為而家好多世界上嘅電影節咧，由文化人去主導啊。喂，我揾個生意佬去主導得㗎，或者賭場生意佬主導㗎，搭馬仔個大佬細去主導。 但係佢有咁嘅。即係眼界去俾一啲識做人去做嘛，即係唔會自己。 佢咪揾阿杜琪峰去做 咯，係咯係咯， 許鞍華去做啦，咪全部啊立曬香港啲人去曬澳門，許鞍華咁夠照啊，你話杜琪峰咁夠照坐喺度，舒淇喺度， 係嘛？邊個舒淇啊？ 電影學院個舒淇。 哦 ，OK OK。 咁樣去即係朱女去幫佢手，咁樣即係你，總之有錢，你肯放手，咁佢咪可以做到好生猛啦。 好， 咁樣佢有人去嘅，點解？因為個個想希望阿沈偉華俾錢佢拍戲啊嘛，澳門政府又支持佢拍戲嘅，等於喺台灣一樣嘢，台灣每個鄉每個城咧，每個城市咧都可以資助拍戲嘅，你肯嚟拍得噶啦。 好，咁我宜蘭咧， 宜蘭啦，你咪去宜蘭拍咯。有人俾錢噶。 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大家再見面啦，拜拜。 OK， 拜拜。